第38课 课文。 小王，你业余时间都干什么？我喜欢看电视，一是可以了解新闻，二是可以学习外语。除了看电视以外呢？除了看电视以外，要做作业，有时候要去打工。太辛苦了，你不出去玩一玩？我很少出去，一是学习很忙，二是半工半读，没有太多钱去玩。中国人喜欢什么娱乐活动？晚上，一家人看电视，这是主要的娱乐。还有什么呢？除了这个以外，老人们爱养鸟、钓鱼、听京剧。年轻人爱去舞厅跳舞，去卡拉 OK 唱歌。听说不少人爱打麻将。是的，麻将作为一种游戏是不错的，但有人用它赌博就不好了。那当然了，赌博在中国是违法的。 生词。 时间。 新闻。 以外。 作业。 活动。 老人。 京剧。 舞厅。 卡拉 OK。 麻将。 门。 业余。 辛苦。 了解。 打工。 工。 读。 娱乐。 养。 钓。 作为。 游戏。 赌博。 违法。 除了以外。 有时候。 半工半读。